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存在，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援非抗癌大爱无疆，即北京援外医疗队的故事。那么我们来听听这篇故事到底都说了哪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内容。深夜，首都机场大厅，前往几内亚的医生们整装待发，送行的家属恋恋不舍，几番叮咛，紧紧拥抱，医生们笑着挥手，家人落下热泪。这一天是2014年8月16号，由北京友谊医院医疗专家组成的中国第24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集结出发。一周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议疫情发生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埃博拉的确可怕，这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之一，潜伏期只有5天至10天，尚无特效药物和疫苗。许多援非国家开始陆续撤走本国医生，而中国政府则伸出援助之手，依然派出3支医疗专家组奔赴西非3国，帮助当地防控埃博拉疫情。友谊医院的医生义无反顾地奔赴疫情最为严重的几内亚，执行援非抗癌的国家任务。他们心中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打胜仗，零感染。为了恒久的友谊，北京医生和几内亚人民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勇往直前。经过24个小时的飞行，北京医生组成的医疗队踏上了非洲的土地，热浪扑面而来。这里只有2个季节，下雨的夏天和干旱的夏天。北京友谊医疗队负责援助由中国政府援建几内亚人民管理的中几友好医院。2014年3月，几内亚发现首例埃博拉出血热病例，疫情迅速在几内亚、塞拉利昂以及利比利亚传播，几内亚人民谈哀色变，当地有近100名医务人员死于埃博拉感染，仅中几友好医院就有9名医务人员感染，6人死亡。内镜检查是一种高风险的检查，因为医生很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体液，感染埃博拉病毒。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内镜专家吕福静原本不用进行具体操作，只提供专家指导即可，但当他走进中几友好医院内镜室时，发现这里的内镜设备十分陈旧，仅有一根上世纪80年代的纤维内窥镜，需要通过目镜近距离观察，如果不亲自操作就无法观察到病变情况，更无法给当地医生进行指导。黑人医生杰塔满怀期待着望着吕福静，他曾经因为内镜检查感染埃博拉病毒侥幸存活。看着杰塔期盼的目光，看着一些病人由于无法明确诊断而延迟治疗，吕福静坐不住了。他说，我可以做好个人防护，参与内镜的操作检查。他很清楚，这里的个人防护只不过是戴口罩、戴眼罩和手套，对于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远远不够。他所面对的病人身体里也有可能潜伏着埃博拉病毒，但医生的责任使吕富静坚持自己的决定。所幸他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在他的帮助之下，杰塔的内镜检查技术一天比一天精湛。另一个高风险感染源是埃博拉防控培训。2014年12月至今年2月，医疗队接受国家指派任务，对1000名几内亚人员进行公共卫生培训。在参与医院日常援助工作的同时，北京友谊医院医疗队迅速制定出一套周密的埃博拉防控培训计划和防护措施，共为1679名几内亚人员进行了公共卫生培训，完成原定任务的167.9%。其中 培训医务人员500名，社区工作者600名，国家行政人员近600名。北京医生的无私援助得到了几内亚总统孔戴的肯定，医疗队因此获得几内亚特殊贡献荣誉证书。对于几内亚神经外科领域来说，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旭是个宝贝，他的到来开启了当地神经外科的显微手术时代。几内亚全国只有3名神经外科医生，一台手术用显微镜，一台脑视镜，一台 0.5T 的核磁共振，三台 CT。 由于无人接受过相关培训，那台唯一的显微镜一直闲着。最令陈旭意外的是，这里的医疗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神经外科阶段，肉眼的大体解剖和显微镜剖完全不同。中济友好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伊布拉辛已经55岁，从事神经外科领域20多年，改变他的传统观念要慢慢来。陈旭找来国内的显微手术录像，边看边讲解。当看到精彩处，伊布拉辛和医务人员一边惊叹一边摇头，很棒，但太难了。陈旭还亲自操作显微手术，在一旁观摩的伊布拉辛感叹，你做手术太干净了，我却从来没有做到过。伊布拉辛支持陈旭的想法，共同规划出显微神经外科的培训流程。培训的过程同样艰辛，房间里边没有空调，操作十分钟大家就是一身汗，看显微镜时间一长会头晕恶心。有好几次伊布拉辛都是扶着墙走出房间的。技术训练从缝线开始，最细的线比头发丝还细，伊布拉辛从最开始的10分钟一针能够15分钟缝20针，从缝手套到缝合鸡翅上的血管，每一次训练他都非常认真。三个月后，伊布拉辛首次独立完成显微手术，他在全科会上激动地说，几内亚第一次独立完成了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这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应该把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推广到全国。今年7月10号凌晨，在北京飞往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航班上，一位中国女乘客始终没有睡觉，她小心保护着座位下的一个小药箱，每隔两小时她就会取出药箱里快要融化的冰袋，再从飞机冰箱中取出冰袋放进药箱。这位女乘客是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参赞贾桂玲。药箱内是需要低温保存的抗尿崩症的药物加压素和垂体后叶素。在克里克纳，北京友谊医疗队正在焦急等待着贾桂玲带来的药，那是一名几内亚儿童的救命药。就在两周前，中济友好医院收治了一名颅咽管瘤合并脑积水患儿，孩子只有3岁，送医的时候已经出现意识障碍、尿多等症状，情况危急。中济医生为患者实施了一期治疗脑积水分流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但孩子尿多的症状并未好转，出现了尿崩症。而整个几内亚境内竟然找不到抗尿崩症的药物，怎么办？医疗队决定向祖国求援。此时正值医疗队分批回国休假之际，刚刚回国的医疗队队长、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长得知此事，立即赶回医院协调处理。友谊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王月平自行购买了加压素和保温箱送到科室，医院相关科室迅速备好充足的垂体后叶素，并给航空公司出具了各种证明材料。神经外科医生董义鹏精心算好保温袋的保温时间，马不停蹄地将药品送到首都机场。正巧要于7月10号返回几内亚的贾桂玲承担了送药任务。当飞越了13000公里的救命药顺利送达中济友好医院时，患儿的妈妈喜极而泣，不停地说，这是我孩子的命，感谢中国，感谢北京医生。这跨越万里的大爱凝聚着中非人民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 就此扶伤大爱无疆援非精神的最好注脚。一天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医疗队队长王振长。王队长，我是人民工技术组，组里有位同志突然晕倒，神志不清，怎么办？王振长立即召集了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永亮、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赵亚明和主管护师王晶驰援。顶着瓢泼大雨，急救车一路疾驰，抵达议会大厦人民宫，经过详细查体，晕倒者初步确定为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必须尽快进行 CT 检查并住院观察。原来这位晕倒的同志刚刚从中国来到几内亚，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地环境，再加上对埃巴拉疫情的恐惧，心理压力大，诱发了疾病。不久后，王振长发现，由于医疗队工作任务重，强度大，队员们承受心理压力也很大，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头疼、厌食、失眠、掉头发、莫名焦虑等症状。家里人的安慰也许是最好的良药。恰巧春节前夕，好几位医疗队队员家属找到友谊医院，希望去几内亚陪亲人过春节。而食卫计委医管局得知医疗队队员身体情况欠佳之后，也要求友谊医院派出专家前去几内亚慰问，保障他们的健康。当时担任友谊医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的辛友清向队员家属承诺，你们在家放心过节，我带你们去陪他们过节。农历28，他带上心理专家、血液病专家赶赴几内亚。每天面对疾病和死亡，医生的心理承受着巨大考验。经过家里人的精心疏导，队员们渐渐振作起来，恢复了活力。除夕夜，几内亚正是中午，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医疗队难得放假，大家聚在一起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欢度春节。北京时间00:00，国内一片欢腾，队员们拨通家里的电话，或是通过网络视频互诉相思。爸妈，祝您二老羊年吉祥，我们挺好的，看都长胖了。宝贝儿，叫爸爸。太小了还不会叫，你什么时候会叫啊？媳妇儿，照顾好自己，我快回来了，别担心。朱棣的广场上，大家品尝着慰问组从国内带来的小酒，面色微醺。不知道谁起头唱起了《难忘今宵》，歌声跑调，大家笑作一团，眼睛里泪光闪烁。慰问组有人在说，曾经听到有人问，为什么要去援助非洲，离家那么远，那么危险。短暂的沉默之后，有医疗队的队员沉声回答，守住西非，抗击埃博拉，就是守住了国门，守住了家。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推荐的是民航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题目叫做如果心是近的，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文章说，人生充满了偶然，有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一个优秀医者的养成，不仅仅依靠医者自身对医学和生命的认识，也有赖于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的认可和态度。如果心是近的，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这是毕业典礼上校长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实在的，我不太理解校长这句话的含义，直到成为透析室的一名护士。刚到透析中心的时候，我的带教老师说，这里的患者啊，和其他科室的患者不大一样，他们大多是透析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患者，他们比好多护士来透析室的时间还要早。长时间的透析折磨呀，使他们的性格有点古怪，但是都很好相处。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相处就好工作呗。